尹齐，东郡池平人也，以刀笔吏稍迁至御史，是张汤，汤朔称以为廉。武帝使都盗贼，斩伐不避贵士，迁官都尉，升甚于宁城，上以为能，拜为中尉。利民亦凋敝，清其木将少闻。豪恶吏弗逆而善吏不能为治，以故事多废，抵罪。后复为淮阳都尉。王温书拜后数年，病死，家值不满50斤，所诛灭淮阳甚多。即死，仇家欲烧其尸，妻亡去，归葬。